床上，病榻中许我一吻，怎可永无恙？问为何常存空想，受病谁可免？是众生必须经过，四苦根本是平常。为什么凄冷孤寂，轻飘飘像无力？为什么不见光亮，飘渺没形象？在目前如何风光，仍是泥中妆，没法牵走一根线，哪许依恋秋疲浪？

生飘逸在半空，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，风筝隐隐现那方，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，风筝你要往那方去一闯，太奢望预料是飞得太高跌得低，预料是飞得太高跌得痛楚，风筝倒影照半衬碧海，越过绿野高山得意摆娇姿，生世情风险多，间或有暴雨风霜，冤破后最难修补。风筝，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？今天你要几紧？理想不可太奢望。得痛楚，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？今天你要几紧？理想不可太奢望，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，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，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，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，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，断了线飞得太高。 斜坡上，清风不觉凉，远望斜坡下那片市区景象，每日常希望生于都市上，盼坐船车内四处看新花， 我若留此地，家乡不变样；我若离此地，家乡未知何 问那海点解 寂寞，海风给慰问每天。 一生中总有寂寞，点样将痛苦隔断？海风解我心里闷，星光解困于半点。 不足与战乱，忧伤将快乐盖掩。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，千秋也未停断。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，千秋将快乐盖掩。 贪心不足惹恨事，被爱众人为作乱。悲伤皆有贪念，知足将快乐再添。是被爱众人为作乱，悲伤皆有贪念，知足将快乐再添。 雪花飞，夜静里没有人，寒风凛冽舞静咆哮，流浪汉孤凄不已。长夜冷孤灯照，默默剩我独行，愁思困倦无穷惆怅，归途上空虚不已。路上寂寞伴着我，踏着步伐缓缓地走，但愿能觅到家园，寻找失去家，寻找温馨的家，重觅那旧足印，引领我旧方向。回望我以往一切，旧事细像晚霞，跟此眼重见，有此欢欣不已。寂寞伴着我，踏着步伐缓缓地走，但愿能觅到家园，寻找失去的家， 领我旧方向。回望我以往一切，旧事细像晚霞，家园近似颜重见，繁华梦我愿抛弃。 花容 亦不知它多重，谁会有力量找住那风？悠悠微风，漫步绿柳中，远近也可将种子送。不管它不从，亦不管它多重，能够有力量被树应用。日日在世上也可遇，每次听它声也易，未惧炎夏雨，亦未惧冷冬，看见柳树动就见风。摇摇狂风，树木被猛冲，从而蝴蝶散花感痛。不将它推送，亦不将它讥讽，随意任它自由地操纵。 在那碧波中随着水漂浮，看看对岸的小山丘，随着歌声轻飘真悠悠，有快乐无担忧。在那天空中云在天边浮，仿佛跟我手牵手，愿借清风轻吹带我游，欢欣满心头，童真充满热爱不用愁，永远无话困忧。要记着那天真爱，求望快乐永久。愿你多珍惜，莫再贪追求，可否把那歌声接受？若要天真的心得保留，必须先起争斗。说不依求，盼你我共永守，多欣赏山清水秀，童年时愿永 受，天真的你愿此旧，就算光阴匆匆不可留，此真心要拥有，就算光阴匆匆不可留，此真心要拥有。 奋振似逝向光。 最有命。 跌撞之莫怕翻风波，靠干劲冲破万跌落，奋阵似誓向江中错，前路定会亮光。如穿他朝山最有命，别合山最有命。 若此烟之恩再悄眠，凡在两世边亦笑自然。凝神望远山向朗月疏远，且将心中真情乐运遍。轻轻的抱一曲心中永记，忘掉痛苦去心中苦恼事。无论万千百变，无论日子去远，心曲踏上回途，回头甚眷恋那片幻美像，此刻心中不忘愿永响。 这光景，湖内 反习真开朗，作别尘世抛开斗争，千般屈种种怨恨已尽忘，只想寻觅我所向，只想